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各位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100多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各专业台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将于5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漫威迷们期待已久的电影《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影片是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历史性集结，将为影迷们带来史诗版的终极对决。面对灭霸突然发起的闪电袭击，复仇者联盟及其所有超级英雄盟友必须全力以赴。由闫妮和女儿以及吴若甫主演的亲情喜剧片《我是你妈》将于本周五上映。电影聚焦的是青春期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让人笑中带泪。本周有几部经典影片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明天放映的电影《刮痧》是导演郑晓龙的作品，影片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讲述华人在国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影片将主题集中在了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不理解上面，上映后引起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共鸣。周五放映的法国影片《我心遗忘的节奏》讲述一个靠收债为生的青年男子为了成为一名钢琴家与命运进行斗争的故事。影片与其翻拍的原作《手指》相比，更加用心地琢磨于细节之处，而其中惊悚的犯罪情节和出其不意的结局让观众有一种如坐过山车般的观影体验。周六放映的是美国和西班牙合拍片《母与子》。这周日我们将迎来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母亲节。这部《母与子》就是一部聚焦伟大母爱、书写女性群像、令人动人的剧情片。一个孩子将三个身份和个性都截然不同的女人聚集在一起，波折和悲伤之中，他们得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所在。让皮埃尔·达内导演的影片《孩子》也将于周六放映。这部作品曾获得金棕榈大奖，以冷眼旁观的摄影姿态记录了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和精神困境。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影片《彩虹女神》周日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作品以散文化的叙事风格讲述生命的罹难，影像清新独特，感情细腻丰富。以上资讯是由贺林编辑、静桥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明显。在午后呢，会有3到4级的南风，不过估计这会儿呢，风已经差不多过去了。那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是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班和放学的时候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在25到23摄氏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游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季彤、张帆今天又是在四点游戏、要开戏啊、 这个又由我来给赵亮替班啊。 这个说到这两天的戏，今天应该是一个在欧洲那边，法国那边是一个大日子、 哎， 这个戛纳电影节。 电影节，但是我怎么听到的，你不知道是不是小道消息啊？说这今年这戛纳电影节，好像没有往年的那么热闹似的。 哦，为什么？人少吗？ 人少，有好多什么知名的大明星啊、大导演呀、 不要去， 忙别的去了，忙着参加北京电影节。 嗨，这个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特色啊。 对， 这个戛纳电影节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还是能聚集不少的影人在戛纳，在法国这样一个海滨的小镇上来进行一场电影的盛会。 咱们对戛纳电影节还是有感情的啊，因为过往的时候，这个咱们的电影人在戛纳电影节上好像也有过辉煌的。 那您说的是20多年前的， 哎、对，那个叫什么金棕榈、 金棕榈奖，霸王别姬拿到过， 对，所以呢，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在这两天啊、很多的世界影人聚集在戛纳之后，你知道今年呢，因为咱们的华语电影、或者说咱们国产电影也有两部进入到这个竞赛单元当中、其中可能最受关注的就是贾樟柯导演的这一部、这个新的作品呢，当中因为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所以呢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戛纳当中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参与为主是吧参与是第一位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提前来预祝一下， 对， 影片能够在那儿啊，我们不要说拿到什么名次了， 对， 能够入围之后呢，让更多的世界电影人来认识中国电影， 这个就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 最好的一个结果。好，说完这个戛纳，其实我要说一个小链接。戛纳电影节其实有很多电影人去啊，有不同的方式。你比如说有走红毯的，是不是？昨天据说红毯上又有人摔了，是吧？ 啊，这是蹭红毯的、 这个。对，但是也有很多人啊，有不同的方式去戛纳。 哦， 用自己的特点出现在戛纳。你比如说在我没记错的话，2014年的时候、其中有一伙人呢，怎么到戛纳的呢？好像是坐这个装甲战车到了戛纳。 嚯、 其实是一种这个电影的象征。 哎， 什么电影呢？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 敢死队这部系列当中的一集， 来 要在戛纳做宣传， 就是他们就弄了，在那肯定是到当地以后啊，再找一个改装厂是吧？再弄一个。 对对对，法国这玩意儿多，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私人收藏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就是达到一种就是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么一效果。 对， 哎，那不言 球 别说那敢死队这后来这个你看一二三吧，一系列吧，哎，还都挺成功的。你说那人史泰龙人都那么大岁数了哈，然后开始折腾，他又一个新的， 他一折腾折腾一帮老头， 哎，对，你好家伙，这好几个老头加起来好几要200多岁啊，然后 不止啊，天哪，他好像加起来那伙人得700多岁，我觉得都有，就一伙嘛， 你说一伙都算一块， 都算一块， 我说三四个就200多岁， 对，其中我们知道施瓦辛格还出现过一集， 哎，对， 不过那是客串了一下， 哎，是这个，就是说他用这种。怎么说呢？这个老牌明星的这种召唤力、 号召力，对， 号召力，大家一看都，哇，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打呢？ 对，就这么多这么大岁数了也能打的。李连杰在当中也是有很好的表现。 哎，有是第几啊？第二还是第三？ 忘记了。大家帮我们回忆一下。 对对对， 这个敢死队呢，其实是应该说在史泰龙高龄之后啊，他又新出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有褒有贬哈。我们应该客观的说，这个系列在史泰龙的这个电影系列当中不算是最成功的。 在复仇者联盟出现之前，他就算是一小联盟了。 啊，他是超级英雄。 你看，反正这个好些都是那种是吧？ 上天入地了。 哎，那个布鲁斯威利斯是吧？哎，这等等吧，就过去那种所谓硬汉呀， 都是硬汉， 特别能打的呀，都凑到一块儿。 那我们要说这个史泰龙到底最受欢迎的系列是哪个系列呢？其实大家可以想到好几个。你比如说啊，我先举一个例子。史泰龙最初。那时候发家之作是什么呢？当时打拳击是吧？ 哎， 有一个叫做洛奇，洛奇呢现在已经拍到了叫衍生作品了， 哎，对， 衍生作品叫奎迪， 对，这是 他已经教别人了， 对， 然后 就是他从一个运动员已经上升为教练员， 嗨，您是这么理解好吗？这个史泰龙先生确实是多才多艺啊， 哎， 在编写剧本、导演、主演，另外是一个大星，这方面呢都有很好的成绩， 没有问题啊，都可以演。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系列， 第一滴血， 哎呀 啊，这个必须得说。 第一滴血这个系列啊，这个应该是 我 应该是个考验年龄的系列是吧？ 我觉得啊，就是中国观众认识史泰龙啊，你跟他说洛奇，他可能有人会懵啊，但是你说第一滴血，我相信就没有不知道的， 哎， 对吧？ 哎呀，您一下把我们的底儿都给兜了。我本来在今天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两个问题来着， 什么问题啊？ 我这个问题只能出现在我们的推送当中啊。推送当中我说，阅读本推送之前，请回答一，Lambo 是哪部电影里的人物？ 那不一定啊，对吧？ 刚才您已经说了啊， 但是 Lambo 肯定不是。 哎，但是我第二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啊，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有难度。 对啊，不是我刚才没说 Lambo 到底是第一滴血里的呢，还是洛奇里边的呢？ 得了吧你。那个我还是说这第二问题，第二问题有难度啊。第二问题是这样的，请问 Lambo 最常用的武器是什么？ 是什么 ？OK， 这个问题在。我们五点之前，就是节目这个结束之前，依然有效啊。 有奖吗？ 当然，我说话是算数的。从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本人还是有备而来的。 哎呀， 但是 就说谁答对了有奖品。 话不多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明天的微信推送当中了解到相关的答案。 好， 好吧。 哎，然后你准备给大家什么奖？ 所以我说话不多说吗？ 好吧。哎呀。挺期待的啊！ 你说 我 能干嘛？我一般来说都是请大家看电影。 好吧， 啊， 那我 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我也跟着去行吗？ 行，您陪着去就行。 要命！ 关键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电影呢，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第一滴血呢，新的电影还没有出来，是吧？是吧？这个您看不到。据美国的这个一些电影的网站和电影杂志都有相同的报道，说到了兰博的新消息。 哦， 兰博又要回来了， 是啊， 兰博老兰博了， 哎， 刚才 兰博爷爷， 您，哎呦我的天，您叫不合适吧？ 啊，我兰博大哥，我这辈儿一下长了。 兰博多少岁？ 兰博 应该 75岁左右， 72，还有俩月， 不是？你先别说史泰龙的年纪啊， 哦，您 说兰博的年纪，1982年吧， 82年人家滴 那个里边的那个 已经都30知道吧？30多岁， 现在到现在多少年？36年， 对， 36年，当时他就得是一30出头， 30出头 这么感觉，对吧？ 对， 这就66啊。 但事实上跟史泰龙年龄其实如果相符的话，应该差俩月。史泰龙是下个月生日吧？ 哎，对对对， 然后是大概是72岁左右， 对 啊， 所以这个其实伴随着他的后半生吧，可以说 后半生 这个就是你分不清谁是兰博谁是史泰龙， 对吧？这个虽然说史泰龙在其他的影片中，对， 真的是 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和尝试啊，他也演好多的那种很细腻的那种感情戏什么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就是浑身都肌肉端着枪那个架势，那个是没有办法。 您忘说一个，那头上得缠一东西， 哎，对对，头上得弄一布条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 哎，他在好多部，包括最新的这一部里，看这个泄露出来的一些剧照吧，也勒着一布条， 还勒呢。 对对对， 哎呦，这老布条了啊。 哎，您要是理所当然的，刚才我这么一说，您认为兰博最这个拿手的武器，最善于用的武器是枪，那还 有点儿， 那就不一定 有点差池。 对对对对， 这个兰博为什么又回来了呢？据他们的报道说，史泰龙的经典动作片《滴滴血》的新的一集，也就是《滴滴血》一二三四部，第五部，这个系列呢将在今年的九月开拍。 哦， 然后呢，在这之前，其实史泰龙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再也不想演兰博了，因为年龄太大了。 对， 但是呢，这个人说了话啊，他有的时候啊，他不一定算数， 不算 数。对，所以呢，他在近几年他有变化。啊，他又有， 所以他 松口了， 是吧？他觉得那个敢死队那个打的没意思了啊，我还是来一个，这个我老本行吧。 老本行就单打独斗的是吧？ 我猜测一下，他会不会在这一部里边给兰博画一个句号呢？ 这个有很多人都是这么预测的，因为第一，史泰龙的年事已高，72岁，如果再往下演的话，恐怕不太能够。经得起这样折腾了。那么第二呢，兰博这个系列如果到史泰龙的年纪到点的话，那么这个系列也应该有一个小小的终结。 哎，你这折腾这么多年，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还不让人歇着，这个不合适啊。 谁不让他歇着？他自己不歇着。这个他，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兰博这样一角色是特别爱的。 对，就是你看这些年，就是这一二三四里边，这兰博就没闲着啊。头一部是在国内折腾啊，第二部呢又被上校 给 召回到越南去折腾、然后第三部跑到阿富汗啊，后来又跑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反恐啊什么之类的。哎呀，他就没闲着，太累了。 就是每个时代都离不开他。 哎，对对。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要继续我们刚才的这个互动问题啊。兰博是哪部电影里的人物，您就不用告诉我了。这个大家不用回答这个问题，太小儿科。 对对。 那么第二个问题，兰博最常用的武器是什么？ 哎， 在今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征集一下各位啊。这个岁数比较小的可能是看过重播的，是吧？看过资源的，您也可能说一说。 你一定看的是重播。 我呀， 啊， 我一会儿给你讲我的故事，还真不是。 哎呦， 来，我们回顾一下兰博当年的风采。在第一部1982年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世界上无数的影迷都被他吸引了。那么这个故事当中，来自新闻报道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来描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这个山区的某地，很可能在大雾弥漫的深山里，躲藏着逃犯江兰博。州警察局各分队以及地方国民警卫队现在已经全体出动。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特种兵是怎么样和从什么地方弄到武器的，当局仍然没有做出解释。据说他打死了一名警察，还想杀害其他六个人。这些警察受过良好的训练才免遭毒手，据说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把这个在逃犯捉拿归案。 后边这个音乐真的是太经典了 啊！你用了这一段啊，我刚才正在想，就是你说啊，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部 的风采 出现的时候 啊，因为我在想，因为咱们是个广播的节目嘛，咱们没有这个图像，没有画面。这兰博在这部电影的80%的时间里边都没有台词， 他很少说话。 对，你怎么来体现的啊？你用了这个， 对，别人来看他。 对，我印象当中是到了最后，就那个第一部影片的最后，就上校出现了以后， 带他走， 他的老上级出来劝他， 然后他哭了好长时间。 哎，他连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倾诉的那一段。那个还是挺见功力的， 对对， 哎，因为从头到尾就打呀打呀打呀， 就是看到他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机器似的， 他就不屑于说话。他如果其实但分前面他多说一句话，哪怕说稍微的扶点软解释一下，他就不至于引起后边那一， 哎，就有肉吃了， 哎，对，就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那么一个动静。 对， 但是他就是那么一个风格，你认为他就是一战争机器啊？但是到最后他，你突然发现。 他变了。 对， 当他诉他那个肚子里的委屈的时候， 嗯， 就跟孩子似的， 嗯， 啊，就真的挺可怜的。 那时候，这个季童看的时候，就父爱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是吧？ 那倒没有，因为当时看的时候，你看1982年，那你像我才多大呀？我也就是12、13岁，是吧？哎，十几岁，十三四岁吧。 您还说呢， 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看这部片子，就是像我们这么大看他的时候， 嗯， 其实。就忽略这些， 嗯， 就没有想。 你看的是打戏， 我就看的，哎，他那个刀，特别厉害， 没错， 啊，他那个弓箭，他特别厉害，他你肌肉特别发达，就关注的是这些。 对， 等到后来成年了，就是岁数大了以后，你再翻回头去看这影片的时候， 就是， 哦， 叫做铁血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对，就实际上他反映了当时 他内心有很丰富的东西。 哎，他那个那种历史环境那种条件下， 对， 嗯，啊，他这样的这个遭遇的人， 嗯， 他的这个怎么悲惨的人生吧，反正 来吧，咱们就说到这里，就回顾一下， 嗯， 兰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很多年轻的朋友如果不太熟悉滴滴血一开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的话， 哎， 那么稍微介绍几句。他其实当年是作为在越战时期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一个服役的士兵， 哎，他实际上他出场的时候是一个退伍军人， 已经那边打完了， 对， 回到国内。但是在国内呢，因为你知道战争对人是有摧残的，尤其对心理， 哎， 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美国社会正常的 就 那个环境下融入了， 他很难再融入那种社会生活，而且那个社会里边的人 也不接纳他 ，因为越南战争咱们大家都比较这个了解了， 那个大背景是越战之后呢。反战的情绪相当的高， 哎，也就是因为国内反战的情绪特别的高涨，所以才导致了他们从前线都撤下来，这个战争才终止。 嗯， 那么当他们回到国内以后，没有被当作英雄去礼遇，而是认为 遭到非难。 对，说你们干嘛去了啊？上这打什么仗啊？啊，你说你们打仗打得这么惨，然后给我们弄得这么惨。 所以这部戏呢，一开始就讲述兰博在国内回国之后的经历， 嗯， 这个经历呢是遭到了。那些恶警啊， 哎， 对他的欺辱， 甚至一些这个谩骂和这种蔑视啊。 那么各位，您还想得起来当年他是怎么遇到那个警长的吗？这一段我们也来通过声音回顾一下。 哎，你找谁呀？逛来逛去。还穿了件带国旗的外套，瞧你那样，总会惹麻烦的。朋友，去北边还是南边？ 北边。 上车吧，我保证你错不了方向。你上哪儿去啊？ 波特兰。 波特兰在南边，干嘛去北边？ 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 出城30里有个小饭馆。 不能在这儿吃，谁规定的？ 我 干嘛欺负人？ 说什么？ 我又没惹你，干嘛欺负人？ 听着，在这儿我说了算，你少啰嗦，懂吗？何况我们这儿不要你这样的人，流浪汉，要是像你这样的人都来我们这儿，那还了得？再说这儿你也过不惯，平平静静的，你会觉得很乏味的。可我们习惯了，我有责任保持它。 刚才这段就是在影片一开始， 嗯， 回到这小镇上之后呢，第一次就遇到这个警长。 哎， 这个警长一开始还，这个警长啊，塑造得很好，就是在他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彬彬有礼的。 对， 就对这种异类的时候，他就显出 是 出他内心当中很肮脏的一面。 哎，就在。他的这个心理，他对于史泰龙这样的人啊，他是极其的抵触。 嗯 啊，就你别在我的地盘上待着， 嗯， 我看见你我就烦你，什么人呢你啊，是吧？这个你们就是一帮战争贩子， 嗯， 你们就是一帮这个国家带来灾难的人， 嗯， 你就不应该活着。 嗯， 就在他的那个概念， 他的眼中就是打手。 哎，对， 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在那部电影里面留下深刻印象几个画面，其中有一个对那个时候还年幼的我啊， 啊， 造成极大的刺激啊， 哎， 就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洗澡，你知道吗？ 你是说 我不敢洗澡？ 是吗？就拿那个 水逼他在， 啊，对。 警局当中要清理一下他身上的污垢， 哎， 来听听这一段，这也是当年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具有这个刺激性的一段。 真没想到，这老伙计还当过兵。Rambo， 将军， 好吧，听着，别的不说，就你现在这个样，先得关你90天牢，还得付250元罚款。我看你付不出吧。明天早上10点，你得上法庭。这不是吓唬你，现在得把你弄得像样点，明天好出庭。给他洗洗。 好吧，普雷斯顿，你去把皮管子装上。 天哪，你们瞧，他身上怎么搞的？ 管他呢。好吧，把手放到头顶上，转过身去。 奥、哦、，Art， 你这是在干嘛？ 叫我们给他洗洗。嗯，哼，就洗洗呗。 这个噪音就来自于洗洗的这个皮管的水龙头， 实际上是一个就 是消防用的， 类似于高压水枪的这么一个这一种喷法啊， 而且其实是一个侮辱性的吧。 对对对，就是说他实际上用了就是对待那种犯人的手段来去， 我觉得甚至是对待牲口的手段， 哎，就比那对待犯人还狠。 对，嗯，刚才提到的滴滴血，这个问题还继续有效啊。 嗯、 Lambert 最常用的武器到底是什么？ 是 我们在等待这个滴滴血的第五步来临的时候、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的这样一个硬汉时光啊，你还会不会记得当年你看 Lambert 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是，这个也有朋友说，哎，史泰龙也演过漫威的人物啊。 哦，对对对对对， 他在银河护卫队里面， 对 这个客串了一把， 对， 好像出现的很短暂，但是好像也是这个被大家就是非常的关注啊， 嗯，就是盛伟的答案啊， 哎， 然后还有人刚才提到了啊，经典的游戏，唐朝栗子说，话说经典游戏《魂斗罗》，那里面两个人物啊， 一个是 泰龙，还有一个是 施瓦辛格啊，应该就是反正那个年代你看不出来，但是他就那个劲儿吧。那个胳膊上那个肌肉啊，这个特别粗壮。 对，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把时间留给大家。这个答案是不是可以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兰博最常用的武器是什么？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滴滴血》第一部，1982年当中的一首插曲。其实这个插曲跟刚才我们听到那个背景音乐，它是同一个曲调。 哎， 稍后见。 Mind can break your heart. It's so real, right outside your front door. I tell ya, out where they'll kill ya, you could use a friend. Where the road ends,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五月十一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西南三环万柳桥内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五元桥以里路段的事故车辆清到了最外侧，那么这个交通呢正在恢复当中，大家不要着急。莲石东路在青塔桥的东侧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也有故障车，影响了后车行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我们今天在回顾史泰龙、史泰龙的这个滴滴写的第五部，传出消息在今年九月份就会开拍，而且据说速度很快，明年好像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提到史泰龙呢，其实影片的系列有很多，当然也有那种单本的特别棒的。你比方说他干过一个，他跟那个就是掰手腕那个，你记得吗？那是一个， 还有我印象比较深的， 他把孩子后来抚养权争取过来。 对，我印象有一个是叫《绝岭雄风》啊，就是他， 绝岭雄风， 他演一个救援队的一个 登山的那个， 对，就是他们专门在一个就是登山的这个景区，来去做这个救援的工作， 对 啊，这个这里边当然还涉及到什么有那个坏人呐、这个什么抢了钱呀、然后在这里边也还有一系列的这叫什么打斗啊， 这是极限运动加上励志故事、 对。 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都在关心，最近几天文艺广播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位硬汉， 这是真正的硬汉、 没错， 我们说到了夏伯渝先生的这个登珠峰的最新的消息，那么 双腿都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先生呢，已经在当地时间昨天哈，抵达了珠峰的 C 营地。那么我们在上午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他的身体状况呢相当良好的。 哎， 休整之后，今天的天亮，他是向那个 C2 营地， 对，海拔6400的那个营地进发。C 跟 C2 之间的距离大概是2800米左右。 哎。 那么攀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也打探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信息。 嗯。 天气专家连线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珠峰在今天的天气，在上午和中午来预计的话，下午的天气、白天天气都很不错。 哦。 啊，很利于这样的攀登。 对。 那么看样子呢，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那么我们因为他那边那个通讯呀、是没有办法及时的传回的。 对。 所以我们得等待一段时间。 得等 今天的晚些时候可能会有新的消息。 嗯。 那预计他将会在5月12号到13号向顶峰发起冲击。这也是69岁的夏伯渝先生第5次攀登珠峰。 也没比史泰龙小几岁。 对啊。而且这是真正的攀登啊。 对对对。 那他的前4次呢都是有其他原因受阻。 嗯、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如愿的登上顶峰。哎，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将持续的密切关注这件事情，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嗯，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加油。 嗯。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向上攀登的过程。 哎，你先说着说着，就是其实很自然的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事儿。 对，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硬汉的世界都差不多、史泰龙本身啊，他这个人这个演员其实 他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就是一个很励志 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一开始你看他是一个移民嘛， 对， 到了美国之后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 他也是 无依无靠的， 他也是得自己去奋斗的、也是会遭白眼的。 对， 其实咱们说了半天第一滴血，其实这不是他最早的作品。早在这个作品6年之前，1976年的时候就出品了他那个洛奇 、他自己写剧本自己 来。对，实际上洛奇也是一个系列， 是 他演的是一个拳手嘛，对吧、这个就是也是底层、他这个就是通过各种努力奋斗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机会啊，也受伤是吧，也挨打，也被骗， 对 啊，也倒霉，但是呢就一直都不放弃， 最后登上人生的巅峰。 对这个在拳坛上取得了辉煌，然后成了拳王、是吧。哎，这个所以他的这个故事，这个你说哪一部分是史泰龙的人生，哪一部分是兰博的人生，哪一部分是洛奇的人生， 虚虚实实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都混在一起了。 那么你既然提到洛奇呢，洛奇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衍生片叫做奎迪、第二部呢也正在费城在拍的过程当中、所以这回呢很多人就担心啊，说你看史泰龙这么大的年纪了啊， 也行吗， 他两部要同时来， 累不累？ 或者说接着来吧，这个接力恐怕是很考验他的体力的。 是， 因为还有一位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施瓦辛格先生呢，因为在前不久刚刚做心脏手术 哦， 他也是高龄人物了， 对， 也是一个很类似的健美运动员出身。 他们俩应该差不多吧，都是搬上搬下 啊。但是他们俩，你知道，在那个敢死队里面有一集，不是那个史泰龙说过吗？ 啊， 这个家伙野心太大了，跟我们不一样。他想当总统， 他当过州长，确实啊，人家确实当过州长。 所以这样看来呢，其实高龄的，我们说这样的硬汉人物， 对， 他们还在继续自己的电影路。 哎，这个、 刚才说到史泰龙的这个第一滴血，那么我们问题还继续有效 是吧 啊，回答问题的时间还在当中。我们的问题的这个第二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部分大家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兰博是哪部电影里的人物？刚才季彤帮您回答了，是第一滴血。然后我们说了，第一滴血里的兰博最常用的武器是什么？而且季彤很好心的帮大家排除了一个他认为不太靠谱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兰博在一开始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叫什么呢？ 他是 没有热武器的。 哎，对，他因为他是一平民，他已经 退伍了，所以 他就是他只有一个他从部队里退役之后留下的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东西。 哎，好了， 哎， 差点说出来。那个就冷兵器到底是什么？ 是个冷兵。 哎，北京文艺广播， 你这更明确了， 是吗？ 是吧？ 哦，你看我 冷兵器都出来了，要命了！ 我跟您比，我就有一点嘛，我就善良嘛。 他用的是金箍棒， 呸！来，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继续征集大家的答案，其实也是个考验年龄的答案哈。 哎呀， 刚才跟季彤说了，这个各位在看的那个时间啊，都很早了，1982年的电影。我们还是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一起来回顾当年的兰博。 在这个山区的某地，很可能在大雾弥漫的深山里，躲藏着逃犯江兰博。州警察局各分队以及地方国民警卫队，现在已经全体出动。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特种兵是怎么样和从什么地方弄到武器的， 当局仍然没有做出解释，据说他打死了一名警察，还想杀害其他六个人，这些警察受过良好的训练才免遭毒手，据说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把这个在逃犯捉拿归案。 来，我们继续来回顾这个励志的兰博啊。 嗯， 刚才很多朋友的答案呢，都涉及到了自己看滴滴血的时候的那个年纪。 哎啊、是 这个张伟说，70后的我是看着史泰龙的影片长大的，影响一代人啊。 嗯， 感谢文艺广播让我回到那个激情的年代。 好，激情的年代啊。确实看的时候啊，就是特别的热血澎湃的。这个就是那会儿说了嘛，那个年纪， 嗯， 你看了以后，可能关注的那个点啊 是不一样， 更多的是他。本身的一些技巧啊， 多厉害！ 哎，一些这个他的那种、 嗯、 是吧？他的那种能力哈、啊 嗯， 是吧？哎，这个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能用石头块把飞机给打下来啊！ 对、 这 个、他把那个人给砸下来， 把那个直升飞机给， 因为那个家伙一直拿枪， 对对 对， 直升飞机上他是吊着悬崖上的，也在朝他开枪 对对。他拿那个石头扔过去以后， 嗯、 那个石头砸在玻璃上、 嗯， 这个飞行员一紧张，使劲一上升，把那人给甩下来。 哎。这个段子后来在网络上成为了佳话嘛、嗯 哎、 当然是用在别的地方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兰博尔他的身份呢其实是一个退伍军人而且是一个特种兵。 对对对， 那么在一开始的很长的篇幅里面并没有展现他的身份究竟真实的是什么。 嗯， 所以造成了那些警察对他特别的轻视。 就是最开始以为他就是一个 流浪汉吗，退伍了吗， 普通的这个士兵然后变成流浪汉了、 嗯、 其实人家是应该至少得海豹突击队那个级别。 后来他们就知道了。 我是警长，回话。 说吧，我莱斯特，我们在峡谷，阿尔特死了，那该死的直升飞机溜到哪儿去了？ 他不肯来，说这儿要下暴雨了。 我尽力而为。威尔，你可挑了个难对付的家伙。已经查清楚了，将兰博在越南当过兵，是特种部队的，德国国会勋章，是战斗英雄。 天哪，真不巧， 我早知道他与众不同。 我核实过了，还要我干嘛？ 我要你马上去那架直升飞机弄回来，笨蛋，快去！特种部队，战斗英雄，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你们这帮家伙怎么了？他就一个人，还负了伤。 特种部队不好对付啊， 我们哪是他的对手？ 从这个警察的一个对话当中，你能听出来啊？有人 警察里有他的粉丝， 有那个幸灾乐祸了， 真的， 哎，我碰上这个了， 就是有那个年轻的警察，就这里边特别特别的逗啊、 嗯。 这个警长呢，就是到后来他又一点歇斯底里了。 嗯、 按常理说，你了解到他这个身份这个情况，应该至少说 知难而退， 至少说你就不要再去那样去对待他了 啊。 但是那个人就是他已经、 嗯、 他个人的那种愤怒已经战胜了他的理智。 他伙伴被那个直升飞机被砸了，砸死了。 被砸死的那个是他的是他的这个好朋友。 嗯， 哎，所以他已经就是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他还要继续去对抗兰博，去继续去抓他， 哎、 去甚至说想把他杀了。 对， 但是呢，你看那年轻的警察反应就不一样了。 啊、 哇， 我们 特种英雄啊，特种部队啊，就是他崇拜他了，开始。 对对， 就是他的就是这些人的里边，他思想他也有一个分化，也有一个变化。 哎， 说到受伤，那里边就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史泰龙受伤的时候，他的那种狠劲儿。 嗯， 哎，这个身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口， 嗯、 他怎么处理呢、 嗯？ 他自己从那个刀把里，哎，这个从那个啊那个里头拿、 嗯、 弄出那个针线来， 嗯、 哎，然后用针线呀、啊、自己缝伤口。 哦，成龙也干过。 哎，对对对，这那是后来跟人学的了、哦、 啊。 那个时候就当时看见这个就是，哎呀，太震撼了！我天哪， 嗯、 受不了！ 说到这儿， 多疼啊！ 你知道我那个感受就是，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比您小得多嘛。 哎，对对对。 然后去电影院看电影，我是看少林寺都能看晕了的人啊。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哎、 当时有一幕叫最后他在那个地道里过的时候， 嗯嗯、 老鼠从那个水里 哦， 因为他惊着了， 对对对， 老鼠咬了他， 对对对， 他把老鼠从胳膊上拔下来， 哎、 然后扔掉。 对， 那个 吓坏了吧你？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还有这么拍电影的？怎么拍出来的？ 所以这个当时也看晕了啊！哎，你别说啊，少林寺也是1982年吧，差不多前后脚， 差不多 啊，是吧？ 哦， 你是先看那个的，还是先看这个的？ 哎呦，反正两个对我影响， 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先演的啊， 嗯， 这个都是那会儿还上学呢嘛，都是排着队上电影院看的。嗯， 刚刚提到的兰博的真实身份呢，其实在影片当中有两处交代 啊。 第一集里面开始警察知道的时候，这是一部分。 对， 后来怎么样证实他就是这个人呢？ 他的上级， 是因为他的上级来了。 上帝干嘛要造兰博这种人？ 不是上帝造的，是我造的。 你是什么人？ 山姆·特特曼，山姆·特特曼上校。 我们正忙着呢，上校，有什么事吗？ 我来领我的人。 你的人？ 我征的兵，我训练的，在越南我指挥了他3年，所以他是我的人。 真不明白，国防部干嘛要派个上校来处理这事儿？ 他们认为我能帮点忙。 真见鬼，阮伯不是军人了，他归我管。 也许你还不明白，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救阮伯，而是为了救你们。奇怪的是，怎么没要了你们的命呢？严格的说，让你们活着，他失策。 妙极了，上校。我看你是来看看你的部下怎么会完蛋的吧。 我看是你不愿意承认，你面对的是一个游击专家，一个善于舞刀弄枪、擒拿格斗的人。任何痛苦、任何环境、任何气候，他都挺得住。就是没吃的他也能对付。在越南他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刺杀、潜伏或者拖垮敌人。阮博是最出色的。 阮博是最出色的，在那年代里面我没见过比他还厉害的人。 把他给交代了一下啊。 对， 因为确实啊，一个人打一队人嘛，是吧？哎，你觉得吧，就是其实导演在这里边他这个就很下功夫的， 嗯， 就是打得那么激烈， 嗯， 除了从直升飞机上摔下来的那个 家伙 之外， 嗯， 阮博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 没有杀过人， 哎，这个就是他还在这个就是 正义的 这个法律的这个 范围 之内啊， 它 是一种自卫，一种自我保护。 哎呦，又让我想起了成龙了，成龙电影就有一个特点了，他回回都是说我没有那种血腥的， 对，就是说他并不宣扬这个， 对，他是反战电影， 相反他是反对的， 对， 他说那个你在战争当中。啊，造就了这样的这么一个，是吧？这样一种人吧。 嗯， 哎，这个上校的话说是我训练的， 嗯， 啊，我指挥的。 嗯， 但是这个就是你是怎么来的呢？你也是这个战争里边的一个。 其实他相反的，他就是告诉你，事实上战争造就了这么一个人。 对， 其实是扭曲了他， 甚至说造就了一批这样的人。 嗯， 因为在美国社会里边，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问题， 嗯， 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没错， 好多都没解决。 夏花的雨说。有季彤老师在啊，那就没有谜底啊。另外， 我善于刨活。 刚才说了，从刀把里取针线。 哎，这个之前人家咱们的网友也说了，说他那个刀啊，是一个这个特种兵用的一个特殊的刀。他那个刀把里边有综合求生的那种 一套 装备，哎，有针线，甚至还有什么？我记着好几样，指南针， 嗯。 伙食， 嗯， 是吧？它可以，它叫综合生存包啊。人家种花家的兔子说了， 嗯， 确实，它那个刀把是中空的， 嗯， 里边装了好多的那种小装备， 嗯， 哎，这个都是在求生的时候要用到的。 乐儿还说了这个呢，嗯，说兰博的那个经典武器绝对是弓箭 啊， 装了那个导弹头，直接那打飞机， 哎， 是吧？ 您这是 另外还有带指南针， 嗯， 和那个针线的那个匕首， 哎， 印象也特别深。 这个您说的这弓箭呀，啊，在一里边咱没有， 嗯， 啊，到2345里边 好像是逐渐有的， 后边就有了。 对 啊，他那个装备就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后来有一个游戏， 嗯， 并不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魂斗罗， 嗯， 而是基于 Rambo 的这样一个电影，有一个游戏射击游戏。 对，这个 Rambo 就本身后来就发展出来一款游戏。 那游戏我特爱玩， 是吗？ 那时候就是没钱玩。 那个我记得街机上好像也有吧？ 对对对对。 哎， 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是匕首， 嗯， 还有兰博用的刀。 对，这个，凡是说刀啊、匕首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算对吧？ 来看看小齐的留言， 嗯，怎么说？ 前几天看到新闻了，挺替史泰龙大爷感到心酸的。 怎么呢？ 毕竟硬派动作片现在越来越少了。 是， 记得他的《敢死队二》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他给回顾了一下啊。 嗯， 施瓦辛格指着一架破飞机说：“这东西该进博物馆了。” 啊， 史泰龙拉着他和